墨西哥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公报1月4号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全文。